动泪光，口中永远微笑三芬芳，无法相忘，牵挂你模样。着月光，无奈在吟唱，风吹着悲凉。